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说一声抱歉啊，因为昨天有其他的公务在身，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这人啊，就是火了之后就档期还蛮满的，所以昨天确实是我比对了一下，因为那个可以拿到5.5块，所以我就去了那个5.5块的场子，就把这个5块的场子扔掉了。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我们的出品人大圆儿，袁伟啊，今天差点说成范伟。因为我刚才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我在想这个楚国范蠡的这个故事，所以就差点说成范伟。那今天大圆来到直播间，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其实是关于谈判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好，就是特别适合我们两个此时此刻当时当下的这个身份。因为他作为出品人，我呢又作为说的好听点他请来的做业务的主持人，说的难听点就是为了半斗米折腰的这么一个人。我们两个呢既是朋友，那又是在合作上的这种伙伴的关系，其实呢这里面有一些很微妙的东西，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涉及到跟我们今天话题有关的内容。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谈判的这个基本套路。可能一说谈判，大家觉得哇这是好大的事情，这是无非就是企业和企业之间啊，为了达成某种合作的意向，做的一些利益上的共享，或者是利益上的互通有无。但是呢，仔细想一想，谈判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所不在，无处不在，因为它可能是两个朋友之间，你有的时候会涉及到一些问题，是需要有商有量的。也许在家庭当中家庭成员有一些问题的冲突的时候，也是需要有商有量。那这个有商有量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谈判的过程。那我们再把它放到职场当中，其实职场当中我们每一天都可能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你的妥协和你的进攻，它可能都是一种谈判的一种方式。而在你刚刚初入职场的时候，你和 HR 之间的这个交锋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谈判的过程。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这个话题拿到我们职场有高招当中跟各位来分享，也想听听大家对这个话题的看法。各位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今天呢我们想问大家的这个问题就是，面试的时候你有没有过跟 HR 就是这个招聘者谈过薪资待遇？因为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含蓄的问题，可能很难启齿。可是现在呢时代不同了，尤其是90后，我听到身边很多创业公司，包括一些这个央企还有一些私企的 HR 都跟我说过，哎呦现在的孩子太不含糊了，他们一上来就会把他们的利益摆在首位。仔细想一想，他们并没有任何问题，可能只是我们的情感表达一时半会儿很难接受。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在面试的时候跟 HR 谈薪资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最终是谁占了上风，谁赢了？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也可以在蜻蜓 FM 来搜索职场有高招。大圆啊，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就是跟 HR 谈薪资是吗？ 对啊， 就在我这个当年还是这个被管理者打工者的时候，确实是有。 啊，有过。 对啊，我会比较直接，我会问，就其他的东西，梦想谈完了，然后我的这个责任分工也谈完了，那么基于我的这个工作的这个任务， 嗯， 还有这个段位，那想给予我的报酬是什么样子的？ 嗯所以就是你们那个时候就是上世纪80年代应聘的时候也会谈到梦想是吗？ 是的，就是一般的话就是我会比较警惕一旦跟我谈到梦想的时候，我会知道后面的这个有坑有伏笔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个保险的缴纳呀还有包括这个绩效的这个考核呀，包括奖金的这种分发呀可能都会面临着后续的一系列的，因为就是梦想嘛这个饼很大，就是但是我知道梦想是有代价的 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一谈到梦想的时候你已经提高警惕了那其实我们两个还真不一样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一样上世纪80年代和本世纪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这代年轻人出去应聘的时候呢没有人跟我们谈梦想，知道谈了也白谈上来就直接谈各种待遇其实刚才是开了玩笑，我和袁伟呢我们基本上是同一代人，虽然他有时候不愿意承认但是我们基本上是一代人我们那个时候不管怎么样，不管是应聘者还是招聘者，大家其实对这个问题都是比较含蓄的。应聘者很少有人主动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我的薪资待遇是多少那招聘的人呢，他也没有说主动告诉你是什么，他你看我们经常看一些招聘简历说薪资面议这个面议的时候，其实在真正招聘的时候又很少有人触碰到，他可能会给你一个大概的数我们每个月或一年会给你一个什么大概的数但是他没有会很具体的去征求你的意见，然后你理想的薪资待遇是什么样的，他只会很主动的或者说很强势的给你一个他的概念。所以大元，你现在自己作为管理者你再去招人的时候，你会把这个问题摆在首位吗？ 不会摆在首位。这个是我在已经面试这个人，觉得这个人在这个人品，还有包括面相，还有包括我的几轮的这个。 哇，你好俗啊！你居然还看面相？ 看面相，就是， 难怪你这么钟情于我。 就是实际对我对面相的要求，就是要不然真的是美艳动人，要不然就是软萌可爱。 所以我到底是哪个赢了你？ 这我觉得是 double 嘛，是吧？既美艳动人又软萌可爱。 大圆，你知道吗？我今天哈，我觉得你这身衣服，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哇，这你知道这黑白搭配非常的惊艳而且今天这个红色的口红还是很到位的。我看今天好久不见，你真的变得很舒服了很多，你这个人的气质和长相。你夸吧，你继续夸，我还有好词等着你。 好，就是到此为止，就是。然后最后我会把他的这个薪资设定一个区间因为确实你没有办法去给到一个很确定的薪资，因为对于创业公司而言，我确实在这方面吃过很多亏，比如说我把我的薪资设得很高我认为如果按照我的要求，然后呢我的这个薪资给到同类的，就是同类这样的这个岗位的话，上浮15%甚至到30%这样略高一点的这个薪酬我应该能抓取到比较这个得力的人，但是实践证明呢却并没有所以干脆后来的这个高薪也不改了，只给一个浮动的一个区间，那我们在这个2个月的试用期内来去观察当然这个考核的速度会非常快，比如说一周之内看他的这个整体的适应性学习能力然后第二周再看什么，如果不行的话他可能2周或者是1个月就已经走掉了 但是刚才说的是你作为一个应聘者就是创业型的 CEO 你对应聘者的一个要求招聘者你对应聘者的要求但是你们在招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的孩子跟我们那个时代去应聘的时候他们的心态完全不一样。 是的， 他们有没有一上来就是很直言不讳的，我想知道你能给到我多少 K？ 一般的话比如说用一些这个招聘软件会直接在面谈，就是我们面对面谈这个薪资的时候就已经在线上就沟通完了双方是基于一个这个浮动空间比较认可的这种前提下再去约见就是大家，我面试这么多人，绝大多数95%吧都会很直接的问薪水会给到多少 那你会跟他们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交锋的过程吗？比如说我问了一下说袁总，我想问一下我的每个月的薪水 啊，有的人甚至可能上来就直接就是奔年薪去了，我能拿到多少年薪，那你给了一个什么样的数之后，对方不是很满意，他跟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谈判的交锋的过程。 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是在我比较偏早期创业的那个时候，现在我不太信赖，这个就是各种的这个招聘软件，就是可能通过招聘软件的话是偏于执行层的，然后甚至是一些这个直接的项目外包，那么我心仪的人呢，都是要靠直接的，通过很熟的人，然后基于很了解的这种前提下，亲自去请，亲自去挖，那我已经对这个人的能力和人品高度认可，也这个非常了解的这种前提下，那么只要他认同。我们合作做这份工作，那么他可以去开价。 所以我这点我是深有感触的。首先呢，刚才大元说了，他不信什么这个招聘软件啊，他唯一只信猎聘校园，对吧？就猎聘校园给我们推荐的呢，你看我们就是就没有期待，因为人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但是确确实实，我身边有很多的青年人也说，他们对于猎聘校园，对于这种长期扎根于校园招聘的这些互联网企业是非常的信任的。那这种信任也是建立在对接口，就是我们比如说不是 O2O， 是这个 O2C 这样的一个对接口的时候，是互相输出的一种能力的认可。 是的， 我对你的信任，然后对企业的信任，对我这个应聘者的一个信任，所以这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我刚才说为什么我是深有感触，因为大元当时在找到我的时候，我其实是做好了一个谈判的准备的，就是我就想着，哎，给他开一个价，然后这其实我当时是有一些小私心，我是想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元知难而退，因为我自己觉得经历上确确实实分身乏术，毕竟不再是十来岁的姑娘了，毕竟已经20多岁了，对吧？就是20多岁这个年龄呢，就身体有的时候是容易透支的，你有质疑吗？ 啊，没有质疑。 对你，你不要对我的年龄有质疑，我跟你说，我随时管你的话。当时呢，我是给了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大价位啊，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这个问题，我们都可以直言不讳。可是我没想到，完全没有所谓的博弈的过程，大元那边欣然应允。因为他就是刚才说，他如果在心理上承认你这个人的价值，他是一个比较有格局的这么一位女性创业者，他只是觉得在这一刻当时当刻我需要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人才为我所用，所以他不会去在意更多的细节，那就是至少就是应了我这个人之后，我们达成合作意识之后，我就很难再见到大元了，因为他要到处去找合伙人来应付每个月对我的这个承诺。所以我觉得我特别理解他作为一个创业型公司双方的一种诉求。 是的， 你比如说来应聘者，他也会去想，你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公司，你到底有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来承担我的这个所谓的理想。 对的， 那有没有谈崩的这样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合伙人，合伙人这个层面的话，真的很难去谈崩，对，因为大家的这种心态的话，就是因为谈判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一个成熟的一个职业的一个专业的人，他不会说就此时此刻还有现在立刻去应允什么，去承诺什么，或者是做什么，他不会这个样子，而是我们先合作看一看。然后他会有一个推进，甚至是暂时的这种搁置，然后但是并没有影响说我们大致合作的这个方向，那说应聘者，我刚才提到了，我说我现在不太用这个招聘软件啊，那是因为每家公司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战略定位，还有包括发展阶段，所以我公司就目前的这个发展阶段来说，不太适合在这种招聘网站海量的去面试啊，因为我的这个时间还有我的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成本，尤其是带人管理人这样的这个成本，对我来说是我消耗不起的，尤其是时间成本，所以我宁愿去亲自去邀请很有目的性的，就是这个人我知道他要怎么来去配合我，他要负责哪几个板块，那么我相信这样的一个人到了之后，他就是一辆战车，他就会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各种人，就去干活就可以了， 对 啊，那我只要备好子弹就 OK， 所以你说谈崩的话倒真的没有， 其实因为是我们初期的时候并没有说盲目的去做一些互相的一个对接， 对， 而是就是通过朋友的介绍或者你自己的人脉资源来找来一些 前期就已经被筛选过的人才。 是的， 所以这样呢，就是很容易达到我们双方都想要的那个诉求。 对， 而不需要在这个面试的阶段去浪费太多的时间。 对， 这点我是认可的。 对，还有就是谈崩的话，我们来评价这个谈判的这个目的，实际谈判的这个目标是特别重要的。那谈判的目标既不是说我让高丽高兴，或者上让某一个人觉得袁伟是一个很强悍的人，这个不是我的目的。那我的目的可能是说，哎，他能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时间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价位空间来应允承诺我完成我想要的这份工作。那么可能我当时呈现的这种状态是示弱也好，是强悍也好，那所有的我的言行都与目标相一致。然后那么谈完了这个过程，确实是让我的目标去靠近了我。那我这个谈判就已经目的就已经达到了。所以他跟这个辩论跟沟通它是不太一样的，它有非常强烈的这个目标属性。就是获得更多。 对，你知道，就是刚才大元在讲这咕噜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蚂蚁金服的彭磊，蚂蚁金服董事长彭磊，也是就是职场当中，我印象应该是2016年还是我忘了具体的年份，当时她是在福布斯全球50强女性当中排第16名。你知道，她并不是一个公司的创始人，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司意义上的 leader， 但是她这个排名已经远远高出了滴滴的柳青，还有这个孙芳菲啊，就是华为的孙芳菲，就是孙亚芳。就当时呢，我就看到这个彭磊的这个经历，我就特别的有感触，因为她19岁，当时跟着她的先生一块儿去加入了这个初创的阿里，然后那个时候她每个月的工资只有500块钱。她那个时候为什么说谈到说加盟，她放弃了这个大学老师的这个机会去谈这个加盟，去加盟到阿里的时候，她说因为她没有见过那么一群激情澎湃的人要在一起干一件事情，她觉得这个氛围特别的好。可是我在想，如果当年的这个彭磊他放在今天我们这个大的一个互联网环境，社会节奏如此之快，竞争如此之大的这么一个环境下，他还会不会那个甘心拿着500块钱月薪，然后去因为一群人给他营造出来的这样一个企业氛围而去做一件事情？你觉得现在这样的孩子多吗？ 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要营造出，我们今天在谈的说是谈判嘛， 对， 实际最终影响彭磊来去做加入阿里的这个决定是当时的那个场域。如果我说这个，如果说马云在这个拉这样像彭磊这样的一群人来入伙的时候，就是他一定要营造一个非常适合自己达成自己目标的这样的一个场域。那么这个场域有环境的，更多的是人的这种精神状态的。那么很好，这个马云是一位营造场域的大师，他做到了。那么他可能做到了，他也非常这个熟悉像彭磊这样的一部分人，他整个的决策思路，他的思维导图是什么样子的，或者他们是相似的一群人，或者是他们互补的人，他对这样的人极其了解，他知道什么样的东西能点燃他。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在这个时代我们是否能够依然 get 到一些这个孩子拥有梦想，不直接谈钱，那我觉得一定是有的。 还会遇到这样的人， 还是会有的。 所以我觉得彭磊最厉害的就在于，我们都知道就是马云爱吹牛嘛，但是他神奇的是他把每个牛都吹成了。而彭磊呢，是每一次马云天马行空的想法之后，他都一定会把他的决定变成那个最正确的决定。所以这个其实是对企业来说特别难能可贵的人才。就是他不会去跟你有一个所谓谈判的过程，他只是全心接纳，接纳了之后我要把老板吹的这个牛给他落地成实。所以这点是很难的。可是要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去遇到这样的一个员工，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所以我就在想，在实操的过程当中，就是有了一些人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会不会有人再跟你再提当年的事情？比如说袁总，您当时招我的时候跟我说的是某样某样，但是我现在发现并不是那样那样，我想这样这样，其实他就是抛出了一个谈判的这么一系列的问题。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经常会遇到。 那你通常会怎么跟他谈判？ 实际谈判的话，实际在权衡双方的位置。然后也是双方的这个就是 滞缓，就是难听一点，实际就是滞缓，首先就是他想要的那种状态，我现在能不能给，或者说现在给不了的话，那我未来能不能给，但是还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他想要的那种状态跟我们这家公司整体的战略是否相一致，那么一致的话，那我会告诉他可能现在给不了，但是给一个时间节点，我们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但如果他想要的状态是跟公司整体的战略目标相违背的话，那我会非常这个 直接的 去告诉他，因为我觉得就有的时候干脆直接的去点醒对方，这种沟通方式或者是这种谈判方式是更好的，更简单， 就是可以消耗这个更小的谈判成本，时间成本，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那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员工，就是你跟他说完之后，他不领情，或者觉得他并没有达到他的理想的这个目标之后，他就说那对不起，我要离职了 啊？那同样也是评估他的价值，如果他对我真的很重要的话，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挽留他，去向他解释，然后甚至是这个做出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忍让和退让，这个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本身他对我的这个团队来说他是一个负资产，那可能我只是基于情感或者是某些其他的这些东西没有直接把它开掉，那么他这个时候向我去说老板我不想做了，那正中下怀， 所以你也会给他和自己这么一个机会， 是的， 不至于把这件事情做得很难堪，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就是我在想啊，如果我们收音机前此刻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年轻的创业型的公司，其实原委的一些管理公司的方式也许他很草莽，就是所谓的草莽英雄，因为他并不是学这些科班出身的，但是他的一些管理方式其实是值得我们来借鉴的，就是他有一个基本的诚恳的态度，就是我们谁都不要消耗对方，这是对于我们中国人这种含蓄表达情感的来说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果没有达到彼此心悦诚服的话，我们没有两情相悦，那我们就不要在这浪费时间，因为浪费的消耗的不只是我们的职场生涯，更是我们的青春， 是的， 所以这个也跟我们的理想想是有着很大的关联。那当下呢，很多青年的朋友可能是谈钱谈了伤了感情，但是有很多的人谈钱不伤感情，因为我们都能理解在大环境之下大家所处的那个压力， 是的。 那大元，你觉得到什么时候其实就是一种谈判要开启的模式了，就不管你是跟自己的员工还是说你在合作伙伴跟他们想要去，比如你去找投资人，聊到一个什么程度你觉得就是到了谈判的时候了？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谈到谈判的时候经常会说有一个谈判桌呀，剑拔弩张啊，这种防守或者是这种这个进攻的这种状态才叫谈判，但实际上不是的，只要就是首先我说这个对方，我面对的这个对手，他是这个整个的事件当中的一个决策者，或者说他靠近一个核心事件的这个决策者的时候，他本身就已经是我的谈判对手了，还有就是我们在谈话或者是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极强的目标属性的时候，那么谈判实际就已经开始了，比如说在我曾经做记者的时候，那我在面对我的这个被采访对象，他可能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那么我做一个20出头的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的小姑娘，怎么能说服他来去接受我的采访，那实际就是一种谈判，包括现在去比如说每天晚上8:30的时候，让我两个孩子到床上睡觉，把灯关掉，实际也是一种谈判。 对，所以这个大元的经历是很丰富的，就是我也一直在好奇，因为我很难想象，我从来没有做过甲方乙方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换，我就一直很好奇，就是作为一家公司或者是一个企业代表，他和他的客户去做一个谈判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刚才说了并不是剑拔弩张， 不是 啊，并不是说就是我们西装革履正襟危坐，大家我在 A 方你在 B 方，并不是像我们电视上看到的那样的一种谈判关系，而更多的是在一种相对轻松愉悦的一种环境当中， 对， 绵里藏针， 是的， 那你觉得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谈出来的这个话， 你觉得对方是更有诚意一些，还是说对方的这个随意性更大一些？ 我觉得这个氛围取决于你的目标，还有对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如果他是一个就是你要找到你们共同的诉求，如果是非常陌生的两个人的话，如果你看这个年龄相仿，都是女性。那我们渗透一点，先不说这个孩子，因为你不知道他有没有结婚，然后有没有孩子，然后你可以先从猫啊狗啊，或者是化妆品啊，一些大家共同有可能去吐槽的地方，来去让他吐露出更多的这个信息。 那对不起，我不也没有孩子，我也不养猫不养狗，你看了我素面朝天，我天生丽质男子气，你说的这些我都不太感兴趣，袁女士，你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 但实际上这些信息就已经透露出来，这可能是一个混不吝的大姐。就是她，你不管用什么样的抛出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内容，她的各种反馈，她不理你，或者她跟你热络的去聊，他都在暴露他自己的这个脑路信息。当你抓到他这个脑路信息哪一部分是核心的时候，你在想要怎么去推进，一定要找到核心，要不然还有他是不是这个事件的关键决策者，如果他是关键决策者的话，或者说对决策者有影响的话，那你就要想尽一些办法去攻他，但如果说他并不是关键人物，那浪费什么表情呢？ 就是他如此的不解风情， 是的， 我们也就可以寒暄两句， 是的， 就撤了，就没有开启所谓的谈判模式， 是的，是的。 那有没有碰到像我刚才表现的那么难搞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对象？ 遇到过，然后甚至更难搞的也遇到过，但是就是谈判呢，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最终要到达一个就是达成你的目标的话，首要就是信任，那么这个信任感的这个营造，它是需要时间的去积累的，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不要急于说我 达到目的， 对，比如说我向高丽推销一份保险，那高丽没有接受我去这个推销的这个保险，我就把他拉黑了，那这个就是很幼稚，我要循序渐进，首先他要认可我， 慢慢拉黑他， 对，就是慢慢来，就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信任的这个建立，在这个时代没有那么迅速， 也就是从最开始的全面的开放朋友圈，到后来只能看半年的朋友圈三天朋友圈，突然有一天发现不能看了，这就是一个慢慢拉黑的过程。其实我觉得大圆作为女性在职场上打拼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有很多的不易，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比如说像你这个姿色比较的这个优秀的话，可能也会给你的谈判这个推波助澜。你比如说遇到一些男性的客户，当然我们不是说那种不堪的这种这个交情这种关系，我们只是说这个姑娘赏心悦目啊，或者说呢这个她得体大方，我很愿意跟她多聊几句。你觉得这种时候你遇到的这种谈判对象多吗？ 实际上啊，就是女性天生，不仅是我，我说是整体的女性天生就是谈判高手，就是女性的这个优点在于愿意倾听，而且呢她愿意自我打开，打开话匣子，在我抛出一些话题的时候实际对方的这种各种这个不管是理或者是不理还是热络，她的这种各种反馈，女性是非常敏感的，她就已经开始去做这个信息搜集了，那我们说这些都是谈判的这个准备，实际就是谈判它是需要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这个准备过程的，那么你说这个颜值，在我的这个朋友圈当中，就是男性和女性，实际女性的这个合作伙伴和客户的这个比例更大，可能是因为我的个性，就是我经常会臭不要脸的说这个，就是至于我的这个长相的话，我从来没把它当回事儿，因为我说我是综合实力取胜，就是当然跟一群智商特别高的这个女性优秀女性当中比呢，我长得还不错。 广告之后继续听大圆吹，一会儿见。 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之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关于谈判的基本套路，请到的是我们出品人大元袁伟跟大家聊。其实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大元在他的这个生活和成长经历当中，他提到的不管是职场当中涉及到还是生活当中涉及到，他其实都是一个不断在谈判在博弈的一个过程，包括哄自己孩子睡觉。我们也想问一下一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活力982的我们的热心的听众，你们有没有在面试的时候跟 HR 谈判这样的一个经历？比如说你的薪资待遇啊，比如说有的人来谈我的理想，你给我画一个什么样的大饼啊，你让我在你这个理想当中能有所成长也算，就是有没有过跟企业之间这样的一个谈判和博弈的过程，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另外也想问问大家，你觉得你是那个愿意跟人张口谈条件的人吗？因为多数人可能是不太愿意的，比如包括我在内，我如果换作是我，我很难第一时间去跟对方明确表达我的诉求。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有的时候我身边人会说我就是过于的爱面子，就是我们中国人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不是为活自己，而是为别人活，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别人的目光，所以经常会委屈自己，然后委屈的不甘心不情愿的，自己哭完了也白哭，明天该咋样还咋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意义所在，它有时候更多的是告诉我们，有些话是可以说的，只是看你怎么说。因为如果说对了，你可能会达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果，如果说不对，可能后果很严重。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跟大家聊几个谈判失败的一个案例。刚才大元儿在吹自己吹到哪轱辘了 啊？就说颜值， 颜值这个事儿啊，就是很多女性愿意为你的颜值买单， 对， 就是很多男性是不解你的美丽风情的。 实际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在说这个颜值的时候，在谈判这个场域当中，如果他是围绕着你的这个目标去推进了，去营造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为你赢得了这个信赖，那么他是加分。但如果说有一些，我也见过一些这个女性，比如说做商务的，她可能这个过于漂亮了， 那么实际很多这个男性是退避三舍的， 嗯 啊，他反倒会觉得，如果我跟这样的一个漂亮的一个年轻的单身女性有过多的这种私下的这种交流， 嗯， 那么可能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对，可能另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如果跟这样的一个谈判对象达成合作意识，对我的这个谈判的初心是有所质疑的。 是的， 也许我本身是为了公司，他给出的各种条件是很合理的，可是因为他的姿色过于出众，我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瓜田李下避嫌这一点他还是很在意的。 对， 所以我是很认同这一点。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你的谈判成功的对象往往都是女性，就是他们男性还是心有忌怨，是吧？ 实际上我遇到很多的这个就是身边比较优秀的这个 BD都是一些这个年龄相仿的年轻母亲，那么他们呈现的这种状态不是多么妖娆多么漂亮，反倒是很贴心，很温暖，而且就是很舒服，你看这个人整个就比如说像高丽这样软萌软萌的让你会很容易获得信赖。 哎，你能不能就是从你的词典里面，我家里有两本词海，我送你一本，找另外一个形容词可以好好的夸我一下。你就是每次我特别期待的时候，你就把我捧得特高，夸啦就是一个软萌软萌，你知道？你说就是人家心里的那种期待，远远不止软萌这个词可以替代的。我宁可说我的姿色过人，你对我不够信任，我也不要让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我软萌，就没有杀伤力。其实我特别认同大圆一点，就是。是作为谈判的对象来说，女性其实占有很多先天的优势 的， 因为我们经常说女人似水嘛，她是很容易，比如说你遇到这个山石的时候，我就顺着你这山石我绕道而行，她不会去硬碰硬，那这种绕道而行其实就是一种迂回，她会给对方一些余地，也给自己一些余地。 是的， 所以不管女性在职场当中还是在谈判场域里面，她其实都是有这种先天优势的，我这点是非常认同。但是呢，我有时候在想，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啊，比如说我们遇到了一些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的时候，在家庭当中的这种谈判的身份，你会多多少少会带入进来。你像你刚才说的，你跟孩子之间也是一个谈判的过程。我们就不妨先说一点轻松的。你通常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说服你的孩子？ 首先的话，我要想这小孩此刻他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比如说他不想睡觉，那么我用一个什么样的更好的一个目标？来去做置换。可以让他去睡觉。比如说妈妈给你讲一个故事，比如说做一个游戏。比如说我们家有，因为是两个孩子嘛，所以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像公司的一个绩效排行榜。有红花有黑花。就是一旦他的这个红花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么可以置换，比如说妈妈可以陪他睡一晚，或者是给一样他期待已久的礼物。对，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谈判的，等突然等一下啊，插播一个广告。一直播上有一位叫袁伟更值钱的朋友，我觉得你坐在直播间就不要再忙活拉人喊吆喝这个事儿了。说我丽姐很红火，我就在你旁边，你有必要跟网友开玩笑吗？你看大家就是可以友情赞助一下我们袁伟啊，为了数据能上去，他真的是很拼。我作为一个左撇子大小脑都很发达的人，我都做不到，他在这边跟我聊，边想着我的话题，他还能边跟一直播的朋友在互动。你就有，我有时候我在想，就是过分的这种谈判的一种模式会不会把孩子惯坏？你觉得就是未来对他不管是求学还是在职场到底有没有好处？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的一个小外甥，就是我妹妹家的孩子，我是前一段时间回老家，我才发现他是我身边真的是一个异类的孩子。你知道他上小学一年级，我们通常晚上孩子睡觉的时候，比如说妈妈给你讲故事，或者说你看一个动画片你就睡觉，或者你自己看书，他都没有。我妹妹就说叫嘟嘟嘛，嘟嘟睡觉去。孩子一脸的不情愿，嘟嘟睡觉去，就一个男孩子，他就自己默默地回到他那个小房间，就关了灯生在床上睡觉啊。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这样的孩子，就是没有任何的谈判条件，我让你去做你执行就好了。 就是对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子来说，这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 嗯， 他就要关了灯，自己在床上生躺生睡。嗯，我就说我妹妹，我说你是不是可以柔和一点？她说姐，男孩子就得这么管。 嗯， 可是我身边多数或者基本上都是晚上睡觉这个事儿，或者让孩子写作业，他都会有一个，你看你写完作业，妈妈给你怎么样？ 嗯， 啊，你好好睡觉，妈妈明天给你怎么样？ 嗯， 他基本上都是一个谈判。所以你觉得就是我们过多的给孩子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套路的话，未来对他们，你觉得这两种哪个更好一些？ 我觉得就是你要给到自己的边界，就是底线。 嗯， 啊，比如说我在跟我们家这个小孩儿， 嗯， 因为两姐妹嘛，啊，小妹在聊的时候，在跟她说的时候，就是妈妈在跟二宝态度很好的， 嗯， 在要求二宝的时候，二宝要赶快去执行。 嗯， 如果不执行的话，妈妈会怎么做？她就会说妈妈会打屁股。 嗯， 啊，所以就是她会非常清楚妈妈的底线。 嗯， 比如说每天八点半睡前一个故事之后，肯定就是关灯。 嗯， 啊，然后把门留出一个稍微的一个缝隙。 嗯， 然后他们俩就要睡觉。 嗯， 也是硬躺啊，有的时候会中间我在处理一些邮件的时候，然后他们俩会轮流跑出来说， 嗯， 妈妈我睡不着觉。 嗯， 啊，妈妈你陪我，妈妈你给我讲故事。但是我说不行，我说这个时间段之前妈妈已经陪你们了，然后陪你们做了很多事情，我这个时间段妈妈要开始工作了。 嗯， 你们必须要到床上啊。所以就是有过几次我真的是跟他们发了脾气了。 嗯， 然后也有了一个这个就是修理他们的一个动作。 嗯， 那他就知道了妈妈不是在开玩笑。 no 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谈判的时候，我们说不是这个很剑拔弩张的这种谈判的这种氛围。 嗯， 但是也要让对方知道你的底线在哪。 没错，这点很重要。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管是跟在职场当中跟你的同事跟老板，还是对我们的客户来说，更多的时候是要让就是我们去探视对方的底线， 的 彼此 的 底线。 是 是的。 那这个底线啊，不触碰的前提之下，我们一切都是有可商量的余地 的。 所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个人是比较认同让他慢慢知道谈判的价值。 嗯， 就是他从谈判过程当中能尝到甜头，就不至于说以后他在步入社会的时候他去硬碰硬。 是的， 就是我那天也跟我妹妹就这个问题好好的讨论了一下。 嗯， 当然当时没有想到这个谈判这个层面，而我会说因为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你要让他知道妈妈这样做是为他好，就是你必须跟他有一个更多的互动。 是的， 而不是说我只是一味的执行，因为我不觉得一个强势的妈妈能带出更优秀的男孩子，你知道吗？ 嗯， 我不认为男孩子有个强势的妈妈是好事儿。 对， 所以你需要让他知道很多事情是有可挽回或者可迂回 的 条件 的。是 的。 所 以我个人是很认同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们彼此了解对方底线之后去多一些这种谈判的套路。 嗯，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增加家庭情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嗯， 比如说你和你先生会有过因为什么事情我们来所谓的商量，所谓的谈判，对方最后有一个妥协或者一个认同吗？ 比如说就是因为我们是属于两地嘛，两地生活。 嗯， 所以经常我之前就会默认就是他回家之后我就可以休息了。 嗯， 但实际上呢他会认为我在外面工作已经很辛苦了。 嗯， 我回家的话就是就不想再做一些其他的这个家务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目标的这方面没有经过充分的这个沟通达成一致。 嗯， 当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述我自己的平时的这个各种的这个辛苦还有压力当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嗯， 还有包括晒一晒朋友圈有的时候实际是单独给他一个人去看的。 嗯， 比如说是很晚在睡觉，然后很晚还在加班。 嗯， 实际都是给他单独一个人去看的。 嗯，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夫妻当中也会有这种小博弈。 嗯， 他慢慢就 小九九 啊，对。嗯，他就是你想让对方去理解你，那么理解不是一个一次去完成的，包括沟通可能要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的时候是通过语言。 嗯， 但有的时候是通过动作。 嗯， 包括就是男人有的时候希望你给他营造一个家的一个场域。 嗯， 但是这个家的场域就是干干净净啊，有饭吃啊，甚至是每周买几束鲜花插在房间里。 嗯， 实际很简单。 对， 你营造出这样一个很友善很亲和的便于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场域，男人嘛像小孩子。 嗯， 哄一哄他就去哄孩子啊，洗碗啊。 嗯， 就干活。 嗯 啊， 你知道刚才我突然看到在一直播有个朋友说，就跟男人在家里啊跟自己男人谈判最好的利器就是撒娇。 啊，对， 你会用吗，大圆？我觉得我认识这么久，我觉得你是会撒娇的女人吗？ 我对我老公绝对会撒娇。就是可能是在我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是在大学，所以那个时候我的这个个性还不像今天这般，所以我一直在我们俩的这个二人世界的这个场域当中，一直保留了当时的那个傻白甜的那种状态所以我是会撒娇的。 所以那这样吧。你愿意演一下吗？现在我是你的老公，我是你先生啊。 就是可能我的撒娇方式是比较粗暴的 啊，所以那个叫撒娇吗？我原来是认识了一个假的撒娇吗？ 就是每一个女人的这个撒娇状态都不太一样，有的可能是言语上的很嗲，那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是动作要是我的话，我就可能直接就蹦到了这个我老公这个大腿上，哐一下给他一压，因为我很沉，就是这东北女人100多斤，然后这个是很疼的，突然间就。蹦到他大腿， 就是这种暴力的撒娇， 对 就是不讲道理， 对，或者是就是比如说他很累，他趴在床上在睡觉的时候，那我说老公，我帮你去踩踩背，我哐一下就跑到他这个背上，就来回踩你，所以你知道的，这种东北女人这种撒娇方式，不是所有的男人都会接受。 当然，我也觉得是分这媳妇儿到底多少斤，这点很重要。你不然让你老公试试，我咣上去，我估计就当下就废了。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在家庭生活当中，两性关系里，还是在一个大的场域里面，适时的示弱。其实这个撒娇我们可以把它放到职场当中，也可以放到谈判场域里面，适时的示弱它也是一个谈判的技巧。 对， 就是我们不一定非得在任何时候，我既然跟你谈判了，我就要表现出我强势的一面，就不可冒犯的一面，其实往往这个样的结果未必是好事儿。所以我们也可以适时的去示弱，这种示弱呢也是给对方的一种认可和尊敬。人都是这样的，就是你敬我一分，我敬你三丈，就是它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的，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家庭，刚才这位朋友我也说了，就是女孩子女性天生她是有这样的一种优势的，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家庭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敞开了，因为撒娇的女人命最好。那当然在其他的场域里面，这种撒娇我们可以理解成示弱，它也是你一个谈判的一个基本的技巧。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谈判没有成功的话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比如说我刚才讲到了，在这个历史当中，像范蠡他的儿子当时在楚国呢是犯了死罪的，那当时他的大儿子就要去楚国去谈判，想要把自己的弟弟这个要回来。当时呢范蠡就说，你这样，你去楚国呢去找你的一个叔伯啊，名字叫庄生，因为两家是故交，是范蠡的故交，那当时就让他给带了1000两这个黄金带过去了。后来呢他这个儿子呢就带过去，但是他只知道带过去，他并没有知道具体他这个范蠡想要庄生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因为庄生首先他在楚王这个就是面前他是一个非常说话有分量的这么一位要臣，所以当时呢这个庄生是做得非常巧妙，他因为是故交，又因为收了这个黄金，他当时呢就跟楚王去进言说，我们要大赦天下啊，让臣民都这个心悦臣服于我们的这个楚王啊，用这样的方式来想把范蠡的儿子救出来。后来楚王答应了大赦天下， 哇， 可是有一个猪一样的对手，就是范蠡这个去谈判的儿子，他一看大赦天下了，我弟弟本来就没事了，大赦天下他本来就不至于不可能被处死啊，他就觉得那我这个钱给亏了，他又去找庄生把这个1000两黄金要回来。 我的天哪， 庄生把黄金给了他了，但是转身就去楚王这个地方，就又参了这个范蠡的儿子一本，那他的弟弟又被处死了。所以最后这个猪一样的对手就是范蠡的大儿子是带着弟弟的尸体哭着回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一个历史上，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谈判失败的一个案例。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我想问一下袁伟，就是你们在谈企业谈融资各种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其实这个结果呢很轻松，很容易就达到了，我是不是给对方提出的这个筹码太高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自己想要反悔或者试图去反悔，你会这么去做吗？ 首先就是他没有定好自己的目标，或者是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他的目标是为了融资， 啊，或者是更长远的目标， 嗯， 那我牺牲暂时的这种失败， 嗯， 或者暂时的这种短期的这种利益，那么没什么 啊， 就只要目标达到了就可以， 嗯， 所以其他的东西不要太计较， 嗯， 有的时候往往出现在就是太计较其他的旁枝， 嗯 啊，然后进而去影响目标， 嗯， 那么这个是比如说这个送礼，在送礼这个事情上啊。啊，送了之后人家已经帮你达成了再要回来， 嗯， 这个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 嗯， 这是只能用恶心两字来去形容， 嗯， 啊，这是大忌，这个做人上人品上很不道义， 嗯， 啊，所以呢就是他没有盯住自己的这个目标， 嗯， 还有就是说场域的这种营造，我们有的时候说为什么要盯住目标，因为它不像是辩论， 嗯， 啊，然后我这个两个妇人掐架啊，你一言我一语， 嗯， 我这个语言站上上风了，我就自认为得意，它不是这个样子的， 嗯， 而是我这个目标到底是什么？可能我在言辞上表现是很弱势的， 嗯， 甚至是被某一个合作者痛骂了一顿，然后我呜呜哭，但是重要吗？我的目标达成了，我们这个单签成了， 嗯， 款打过来了， 嗯 啊，所以这个从实际上来说，我是谈判的胜利者， 嗯， 而不在于形式是什么， 嗯，这点很重要，就是。 嗯， 所谓的目光短浅，有的时候是这样， 是的， 可能不会是很直接的，就是我们至少在现在职场当中， 嗯， 我觉得他如果能想到去用一种礼物的方式来联络对方的感情， 嗯， 他就不至于说感情联络成功了， 嗯， 我把这个礼物要回来， 对， 但是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范例来告诉大家，就是你在心态上一定要摆正自己的这个心态关系， 对， 我要的是什么，那这些呢细枝末节的东西只是作为我的一个筹码，我不断的加码而已， 是的， 不要在乎这些细节， 是的， 嗯，那今天节目呢也已经渐近尾声了，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大圆，你看咱们俩今天零零总总， 嗯， 从历史聊到现在，嗯，啊，主要这个主持人过于的优秀，你知道吗？就是哎，这知识掌握的，有的时候觉得有一点庞杂，这也是我的苦恼，你懂吗，大圆？ 好吧，嗯， 所以你认同了是吗？ 嗯， 你现在不夸我软萌了是吗？还有其他的词儿可以夸吗？ 就是我觉得这个跟高丽聊天是一件这个很愉悦的事情。 良心不会痛吗？说这个话的时候？ 就是首先你长得就很有喜感，就是我喜欢的那一款。 就是你用这样的方式在回击我，是吗？ 然后就是你的长相是我喜欢的， 嗯， 你的语言的处理方式也是我喜欢的。 嗯，你就说哪个你不喜欢吧。 就是有点太杂了，就是没唠够，有点 没唠够是吧？ 嗯， 没唠够，我希望明天你不要再来了，好歹让我缓一缓，下周再来。那既然我们今天从家庭聊到了职场，聊到了企业，也从过去聊到了现在，想问一下大圆，你作为你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你作为一个观察者， 嗯， 你觉得优秀的谈判对象或者谈判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首先他有这个。锁定目标的这种这个状态， 嗯， 首先他要 目标明确， 目标明确， 嗯， 在任何时候不要去改变， 嗯 啊，还有就是格局， 嗯 啊，不要在这个情感投资上去吝啬， 嗯 啊，就是你要想让对方去服务于你， 嗯， 达成你的目标，你一定要进行情感上的投资， 嗯， 因为所有的这个就是不管是案子还是这个生意也好，最终都是对人的， 嗯， 人是所有的这个环节当中最重要的， 嗯， 那往往很多情绪上的因素会影响到他对你这个事情的判断， 嗯， 那么一定要不吝惜的对他进行情感投资来获得信任， 嗯， 让他来去支持你， 嗯 啊， 你看你这事儿你都拎得这么轻，你就这么对我吗？你就这么不在意这个合作伙伴吗？ 就是好吧，你就是要加钱是吗？加五块， 小畅啊，做好记录啊，这期节目。 对， 那其次呢？ 还有就是， 嗯， 不要过多的自我去表达， 嗯 啊，不要过多的去表达自己的这个目标、自我的主张， 嗯， 你是谁？你想要什么？实际对于对方来说，在他的整个价值判断体系当中还不那么重要，一定要善于去聆听，抓取对方的这个语言当中啊，哪个是决策他这个最终判断的那一块， 嗯 啊，善于去聆听，善于去发问， 嗯 啊， 也就是说我是谁，我要什么不重要， 对， 而我是谁，我可以给你带来什么，这点最重要， 是的，就是换位思考， 嗯， 就是你在去做一项合作或者做一个谈判的时候， 嗯， 你想一想人家为什么要跟你去谈， 嗯， 人家为什么要去跟你合作， 嗯， 置换的东西又是什么，什么影响了你们最终的这个合作的这个判断， 嗯， 还有就是做人做事情一定要底线， 嗯， 当你退无可退的时候， 嗯 啊，就不要 再继续往后退。 嗯 啊，因为你在你自己没有底线的时候，你面对的也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一个合作者。那我认为一个没有底线的合作者的话，是没有合作和谈判价值的。 嗯，刚才我看着有一位网友突然问说，我听到谈判当中有一种说法，就是谁先报价谁先死。哎，是真是这样吗？ 这个我是不认同的。 哦，你不认同。 啊，这个我不认同。就是因为这个之前有时候比如说这个薪水， 嗯， 就是你自认为你是什么样子，实际每家公司的话它在给到这个这个项目的时候，实际是有一个预算空间的。 嗯 啊，实际你要如果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预算空间， 嗯， 或者是利润空间的话，就是你不要等。啊，就看这个时间对你来说，对他来说是高昂的成本，还是对你来说是一个高昂成本。 嗯， 如果他迟迟不报价，迟迟来去比的话，那可能对你来说就是一种消耗。 嗯， 你提前把自己的这个价格空间去报出来的话，他如果他不认同， 嗯， 那么 OK， 我们知道彼此的这个界限，我们再推进想其他的这种方法是什么样子，而不要去等待。 嗯， 因为涉及到一个非常昂贵不可逆的成本，就是时间成本。 哦，嗯，所以这点你是不认同的。 我不认同。 嗯，所以各位朋友，你是不是认同到底说就是谈判当中谁先报价谁先死这种说法，你是不是认同？大家也可以在最后的时间跟我们互动一下。其实刚才呢说到了这个谈判，优秀谈判者具备的素质，我非常认同这个大元这几点啊，他说到的包括就是跟对方有一个达成一个愿望的诉求，我们要找的一个目标一致点， 嗯， 我可以为你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嗯，同时呢也有一种禁忌，说谈判当中切莫要投入太多的感情。 嗯， 就是这个他投入太多的感情呢，会让对方觉得你不够职业。我们就是从一个更大的一个利益化的角度来做这件事情。 嗯， 那你觉得和你刚才说的这点矛盾吗？ 情感投资，我为什么要用情感投资而不是感情来去做这个区别？ 嗯 啊，就是这个它是投资，它不是感情。 嗯， 它所有的这个感情的投入都是为了达成你的目标来去服务的。 嗯， 那么感情它是无价的。 嗯 啊，所以就是当我在特别怕的就是咱们俩在谈这个事儿的时候，然后你跟我说这个友情， 嗯 啊，爱情，是这个东西就有一点拎不清了。 嗯 啊，所以的话千万不要，是情感上的投资，情感上的投资是加深彼此的信任。 嗯 啊， 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也在职场有高招当中给各位支个招啊，就是人生呢其实有很多的场域都是需要不断的谈判的。刚才大元说了一个优秀谈判者他的具备的素质，我们也说了禁忌的东西。 嗯， 那包括刚才在网上看到了一位朋友给我们这个发来的他的一个看法，就是有一些禁忌，就是不了解谈判涉及到的资源价值。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清楚自己的学历背景和工作经验的市场价格，就没有办法给自己的薪资一个正确的一个价格区间。 是的， 这点很重要。就是我比如要跳槽，我或者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去应聘， 嗯， 你至少要知道你这个人你所学的这个专业背景在当下的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如果你连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你都没有了解清楚的话，你就很容易在第一时间让对方成为一个制胜的砝码。就是你不知己， 是的， 你就没有办法知彼。 是的 啊，你就不可能战无不胜。 嗯， 对，我觉得这位朋友给我们提的这个意见也非常的及时。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既然要给大家支招，我们也请大元来给各位在今天职场有高招当中谈到的职场的谈判套路给各位来支招。有请大元 啊。就是我今天带来一个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个模板。 嗯 啊，就是这个叫四象限谈判模式。 嗯， 那第一象限就是首先明确问题和目标，那这个目标要分成短期和长期的。然后问题呢就是妨碍目标实现的问题有哪些。 嗯， 第三就是谈判各方决策者对方还有第三方，你要明确他都是谁，他怎么想的。 嗯， 那么第二象限就是形式的分析，比如说需求利益双方的理性的情感上的共同的相互冲突的价值不等的。 嗯， 还有就是观念啊。 嗯， 因为我们经常在设计上发现啊，就是大家审美不一致啊，这个是观念上的不一致怎么去达成。还有就是沟通风格还有关系，比如说啊，像高丽他有的时候会偏感性一些。 嗯， 那我可能有的时候过于理性，会让人觉得我靠好冷血。 嗯 啊，所以就是沟通的方式啊会不太一样。 嗯， 但是什么地方是一样的。那么第三象限就是选择方案降低风险，就是集思广益吧，大家头脑风暴一下。 嗯， 还有最重要就是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不要求一口吃个胖子。 嗯， 最后一个象限就是行动起来。 嗯 啊，你不试探